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大家好，歡迎大家咧係收聽同埋收睇今個禮拜嘅浩浩雙雙嚇。咁啊，今個禮拜咧少少唔同，我哋前面就冇張台，就坐 sofa 嘅，睇下即係仲舒適啲嚇，仲 relax 啲咁樣嘅。咁但係我哋今日講嘅題目係咩啊？ 今日講嘅題目就係上一集講嘅，係呢個雙， 係雙。 其實最緊要咧係探討、今次咧係探討咩逆雙 啊，係冇錯，係 啦。 咁樣咧，但係咧就未講逆雙之前都要繼續講雙先，因為雙咧其實仲係好豐富嘅一個概念嚟嘅。咁、當然同雙密切相關嘅嗰個物理定律記唔記得係咩啊？ 咁、就係呢個熱力學第二定律啦。 冇錯啦，咁所以我哋今集咧係繼續講呢個熱力學第二定律嘅。咁、但係未講之前，其實都係講啊，但係咧我就用一個古仔嘅形式。我不如咧就首先咧就講古仔先，有兩個古仔。第一個故事咧就係由科幻大師克拉克嚇 Arthur C. Clarke 所寫嘅，就應該係1956-57年啊寫嘅，哇好耐啦。咁但係佢係叫做咩咧 ？Silence please， 即係話嚇請大家保持肅靜咁樣啦，係嘛？即係嚇咁個故事其實講咩咧？佢首先咧，佢嗰個故事就係收錄咗喺佢一個叫做 Tales from the White Hart。個 Hart 呢個字咧，我都係睇呢本書我先識呢個字，英文字我哋好少用嘅 HART。HART 咧，原來係解公鹿咁解喎。 公鹿啊？ 係公一隻鹿啊，一隻鹿啊，動物啊。 哦哦哦。 嚇，一隻公鹿。咁啊 ，White Hart 咧，即係白色嘅鹿。嚇、我即刻諗起，我哋以前中國四大書院，咪有一個叫咩啊？白鹿洞書院嘅係咪嗰陣時？咁啊，不咁巧嘅啫。咁就 Tales 就即係古仔啦。Tales 佢其實咧，每一個古仔咧，都係講有一班人咧，就喺嗰個 pub， 你知咧，英國最緊要就個 pub 啊。嚇，就成日去飲啤酒啊咁樣咯。咁啊，就喺度吹水。咁但係吹吹下咧，於是有啲人咧就喺度講一啲即係稀奇古怪嘅故事啦，咁樣嘅咁其中一個講咧就話，有一間大學啊，就有個教授，咁佢咧就因為天才啦嚇，就物理學嘅，但係佢咧就好憎咧，就好多時咧去到好多地方就係嘈亂巴閉，其實 pub 就其中一個典型例子啦，係咪？咁但係佢就話咧好多時好煩啊，好煩厭，佢就話我哋有冇辦法發明一樣嘢咧係隔音？咁當然我哋確實都已經發明咗好多，即係建築材料上面有啲隔音設備，但係都唔係咁有效啊。始終係咪？而家譬如喺一個大堂入面啊，咁樣，咁樣大家都人講嘢，你點隔啫？不如又是酒會啊咁。咁講真咧，可能即係佢啊特別就即係唔係好 social 噶啦。咁其實如果真係嗰啲英國佬中意去 pub 嗰啲 social 嘅，都唔介意， 冇乜 所謂啊，係嘛？咁但係講嘢有時就要大聲啲啦，係嘛？咁但係咧，佢就竟然咧就從物理學角度諗啦。佢話我發明一個咧叫 silencer，the great silencer， 即係話咧係可以滅聲嘅嚇。好、多人驚啊滅聲而家嗬，就係以為嗰啲政治上面嗰啲滅聲，但係佢唔係，佢係真真正正物理學上面嘅滅聲。咁佢咧就發明咗啦。咁啊佢講佢有個朋友嘅，咁、那個朋友就梗係。就係、是、講故仔嗰個啦，説書人啦，係嘛？咁佢解釋俾個朋友聽咁樣啦。咁啊，朋友後嚟就喺個酒吧度講翻故仔出嚟啦。咁佢話點樣嚟去滅聲咧？佢呢個係一個最新嘅一個構思，但其實都係好基本嘅物理原理啫。佢話因為聲波也者，其實就係嗰個空氣嘅震動。咁但係呢個震動咧，即係我哋一般嚟講就係一個波動啦。但係波動咧係咪有波谷？同埋有波峰啊，即係嚇，就是、震動嗰個幅度嚇，即係譬如向一個方向最大嘅啊，嗰個振幅最高嘅最頂嘅，我哋叫波峰啦，一啲叫 peak 啦，係嘛？咁去到最底嘅就叫做谷啦，叫做一個 peak 一個 valley 咁樣啦，係嘛？咁當然一個完整嘅波咧，就既有峰又有谷噶嘛嚇。咁當然其實咧就空氣咧，我哋知道咧佢係一種彈性嘅震盪咧，就係、是、一個縱波就唔一個橫波嚟嘅。我唔記得喺豪相相有冇解釋過，因為已經講咗成差唔多300集。咁你知啦，譬如抌個石頭落水咧，嗰、那個水面啊啲漣漪咧，嗰、那個就橫波嚟嘅、因為嗰啲水嘅即係起伏咧。嗰、那個方向咧就同嗰個傳遞方向咧就成直角嘅，係、嘛？ 即上下。 係啦，佢係上下，但係傳遞就一路向外嘛。咁、但係聲音就唔係嘅，其實佢就係啊，我哋叫 compression reflection 啊，即一個就係即係擠壓，然後就拉伸，擠壓拉伸，擠壓拉伸咁樣就前進啦。咁、但係佢都係用呢個譬如咧，就係、好似個波咁樣啦，有波峰，有波谷。佢就話：如果我哋能夠咧喺感應到呢啲咁樣嘅聲波嚟嘅時間咧，我哋立即即係嗰陣時佢都係講電腦啦，不過佢好勁啦，1950幾年啦，咁但係話我哋能夠分析到佢，然後咧就去產生另外一個聲波， 但係個聲波個上位咧，嗱呢個我哋叫 phase， 大家學過的咁多物理學知道啦，係嘛？即係 P H A S E 啊，唔係我哋 F A C E Facebook 嗰個 phase，而係 P H A S E， 亦都係月上都係呢、這個呢、這個叫上位啦。譬如啊，半月啊、峨眉月啊、滿月嗰啲都係叫 phases of the moon 啊，係咪啊？月上咁，但係呢個咧就係嗰個波動嘅上位咧， 係 個上位咧，其實我哋就話啱啱咧就係180度相反嘅， 抵消咗 啦。係啦，即係話咧，當佢入嚟嗰個係波峰咧，係。我哋出嗰個就係波谷，入嚟嗰個係波谷咧，我哋就變波峰咧。咁佢話咧就啱啱咧，即係兩個波嘅重疊，我哋叫 superposition 啦嚇，就抵消咗啦。 嗯， 嚇，咁呢個我哋咧就有個術語叫做 destructive interference 嚇，即係我哋叫做毀滅性嘅嚇，或者係即係消滅性嘅一個干擾啊。其實係一個波嘅干擾。 係， 咁佢話哦，咁所以咧，當你一干擾咗嘅時期，那個波就唔見咗咯。 嗯， 咁唔見咗咪即係靜曬咯咁。咁佢又講咧， 有道理喎。 但係咧，佢就講，我唔記得咗，因為呢個故事咧，我睇翻我琴晚先抄翻本書出嚟睇咧，係1974年買嘅。 系， 佢嗰本書就係1957年咧，咁但我買係1974年啊，即係講緊43年前，咁所以咧就已經睇得太耐，我係咁樣攣啊，琴晚啦，但係我冇詳細睇翻個古仔咧，我只係記得佢臨尾係點咧，佢竟然攞嚟做實驗咧，佢係一個小規模去做過，但係佢話覺得喺一個大嘅環境入面，係咪真係即係 work 嘅咧咁？佢竟然咧就走咗去邊度做咧？去一個音樂廳去做，佢靜雞雞咧走咗去音樂廳嚇，唔知喺樓上定邊度咧，咁樣咧就係人哋嗰個成個滿員交響樂團係嘛，喺度奏緊個交響樂，好即係即係好大聲啦係嘛， 好澎湃啊， 係啦，好澎湃嘅時間，佢突然間就係開著咗呢個咁樣嘅 Great Silence， 於突然間噃聲咧，成個音樂廳坐滿人㗎啦。完全靜曬落嚟，加咗模式。台上面嗰啲人咧，係咁就係咁就喎。但係啲人乜嘢都聽唔到，個個都以為自己聾咗。哇！直情咧就恐慌。咁但係啲人恐慌咧，就梗係會叫啦。但係叫出嚟咧，又聽唔到自己把聲喎。哇！好得人驚啊！ 好有原來好有想像力喎，呢個 好有想像力，黑黑真係。1957年唔好忘記啊。 係啊。 咁但係咧，個故事咧就點咧？就係、是、一個悲劇收場嘅，不過黑啦黑有時呢啲佢啲係好短嘅故仔嚟嘅，咁但係佢都係要解釋一下啦，咁啊冇辦法，因為呢個天才科學家咧，佢計漏咗一樣嘢咁樣，我卒之咧就個 Greek Silencer 咧突然間就爆炸就炸死咗佢啦，咁後嚟咧即係事後分析啦啲人咧，咁嗰個人喺個 pub 就咁講啦，咁啲人就話點解會咁樣樣㗎？係咪佢啲線路搭錯咗啊？佢話唔係，線路係啱嘅，不過佢諗錯咗就係話。你嗰啲聲波你傳入嚟，即係你諗下成個音樂廳，即係嗰個交響樂團係咁響啊，震天價響啊，係嘛？咁但係突然間變咗鴉雀無聲喎。但係嗰啲聲波係有能量噶嘛？佢啲能量去咗邊啊？ 啊，就變咗熱能啊！ 係冇錯啦。咁佢話你咁樣咧，突然間令到佢冇曬聲，其實嗰啲能量唔會走㗎，係咪？咁啊，卒之咧，原來佢話啲能量咧，佢即係佢梗係亂咁講啦，即係嗰個作者都冇所謂啦，阿德克啦。咁但係佢話：，唉，我哋就唔識㗎啦。總之咧，就唔知點樣能量咧，可能就轉變咗咧，就係入咗佢嗰個電路啲 circuit 嗰度，就不斷嚟嘅儲存咗，可能儲存咗喺嗰啲咁樣嘅電容器啊嗰啲乜嘢。 可能有啲道理嘅，係啊。 係啦，咁所以咧，但係咧，佢一路咁落去咧，就積累得太緊要，就令到嗰個即係電路咧就係過載。嚇、啊！ 咁其實 是負荷過載，最後就爆咗啦咁樣。 有冇即係咁講？係咪一個都啱 嘅？唔係喎，講真，而家即係啱啱好60年啊嘛，係嘛？57今年17啊嘛。其實60年內咧，我又未睇過任何嘅即係比較學術、即係嚴肅嘅學術討論咧，就話黑啦黑呢個咧，係唔係有咩流動？但係反而咧喺光學上面咧，我係知道嘅。因為即係我發燒天文啦，大家都知啦。原來話係我哋觀察嗰啲星咧，其實點樣好天都好咧，其實你穿過地球嘅大氣層咧，個大氣層咧，因為佢嗰個密度一定有啲變化咧，佢點都係有啲掩掩養養嘅，就係我哋嘅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咧，個 twinkle 就係咁嚟嘅。點解你覺得啲星咧望上去咧，硬係好似小星星亮晶晶，但係就一眨一眨嚇、啊，好似像眼睛咁啊！咁其實嗰個 twinkle 咧就係個大氣唔穩定啊嘛，但係唔穩定，佢有密度變化，咁於是咧佢有個折射啲光，咁、令到我哋嘅天文嘅觀測咧就受阻礙，所以其實而家都已經有成起碼幾十年㗎啦。其實天文學家就發明咗一種儀器好勁嘅，就係話佢一路觀測咧，佢係能夠 怎樣補償返嗰個大氣嘅擾動啊，即係佢感覺到，然後呢佢自己就差唔多要頭先咁樣就補償嗰個波峰啊波谷啊咁樣呢，就令到呢睇上嚟呢個大氣就極其穩定嘅咁樣。咁呢個呢我就覺得好似同 Arthur Clarke 呢個1957古仔呢就有少少類似嘅原理。但佢係用光波，我都覺得好神奇嘅。其實我都唔係認真明佢背後嘅原理，雖然我睇嗰啲書講。咁但係講翻呢個故仔 ，sorry 啊。咁樣咧，啊哇！突然間嚇， 我想問 嚇冇嘢。但係咧，我就係話，其實呢個故仔咧，就係講緊我哋上一集都有講嘅熱力學嘅第一定律。係。啱唔啱啊？就係話咧，原來咧你又唔能夠呃大自然嘅，因為大自然咧即係熱力學第一定律話俾我哋聽咧，就係能量咧就既不能被創造，但係亦都不能被 毀滅嘅， 消滅係嘛？毀滅嘅係嘛？所以咧，你突然間令到成個音樂廳呃咗無聲咧，其實能量一定係走咗去某度地方。咁佢個古仔就梗係話走咗入嗰副機器入面，最後就過河就爆炸，就連個科學家都死埋咁樣樣啊！咁所以幾有趣喎嚇，即係我哋其實呢個我哋好少真係。寫呢啲咁嘅故事，竟然可以用得到熱力學第一定律噶嘛？呢個都未算，原來早喺7年前，其實我睇嗰啲古仔可能係仲早過呢、這個Silence Please 嘅，早可能早2-3年嘅，可能我係中學3-4年級4年班左右睇嘅。呢個就好似入咗大學先至睇嘅。啊，都未，我75年買，我七四年買，75年入大學咁上下。但我仲早少少咧，就睇咗另一個古仔，就係一本科幻小説集入面咧，叫做咩？叫做 The Big Bounce。Bounce 咧就 B-O-U-N-C-E， 就彈下彈下咁解。Bounce 係嘛？好啦，咁嗰個作者咧就不見經傳嘅，其實即係我都未見過佢有其他作品，就係呢篇咧就叫 Walter， 好得意喎 ，Walter 就 W-A-L-T-E-R 啦，普通嘅英文名啦，但係個姓就好有趣嘅就 T-E-V-I-S， Tevis 啊，我都好少見有呢個姓。咁但係佢寫呢個古仔咧就真係變得經典啦，就流傳後世啦。你估係點啦？古仔就係咁，又係有個天才科學家，差唔多嗰啲公式化，又係有個好朋友，係咁樣先有古仔。但係佢呢個就唔係喺個咩酒吧度講翻出嚟嘅，佢係真係即係嗰個好朋友第一身咁樣咧，佢就去探個科學家。其實個科學家咧就約佢嚟嘅，打電話俾佢聽，好興奮。喂，你一定嚟我屋企睇下，我有一個好大嘅發明啊，咁樣啊，即係我其實研究咗好耐，不過咧有突破。咁佢卒之揸車去屋企睇啦，咁樣。咁去到佢係咩咧？原來佢咧就話佢最先咧呢個科學家咧就係想發明一種即係講上都幾好笑嘅，係啲好低層次嘅嘢啊！佢發明一種咧係最靚嘅擦紙膠， 最靚嘅擦紙膠 ，即係嗰啲橡皮啊， 係咪即係話擦得最乾淨？ 係最乾淨啦嚇，又唔傷啲紙啊咁樣嚇。咁但係你冇忘記嗰陣時係1950年嚇，1950年咧，其實我哋可能都未有後嚟我哋嗰啲斯德流嗰只白色嗰只啊，係嘛？白色嗰只以前嗰只擦紙膠咧，好鞋石石噶嘛。好咁，但係咧，佢話我呢只咁樣咧就係一個橡膠啦，當然嚇。但係我發明呢個橡膠咧就好勁嘅，佢個彈性咧。是勁到不得了。咁樣咧，原來彈性咧，即係如果大家讀過少少中學物理咧，我而家唔知個 syllabus 仲有冇啦。就係話一個物體，即係如果佢碰撞咗一個硬嘅表面，彈翻轉頭咧，佢究竟係彈得幾勁咧？其實有個叫做呢個彈性係數叫做 coefficient of restitution，restitute 就即係彈嘅 coefficient 就係嗰個係數啦。你讀過啦， 以前啦。